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还是一个很和我们以往的这个话题不太一样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一说你不小心误伤了自己或者别人的经历。 对，这个误伤，我做节目之前还在想，是指身体上的那种误伤，还是说心理上一句话伤了别人的心？我觉得可能都有吧，看大家怎么理解。 都有啊。 对，所以就是今天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感觉就是。看起来大家的留言都还蛮悲伤的啊，但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蛮走心的一期节目，可能会让大家有另外的收获，所以一定要认真听起来。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驻美的《夏日海》。一首带着海浪声的播撒。我刚刚录音前我还跟薰导说呢，我以前失眠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听类似于这样的歌，就是带着海浪声音的那种。所以我现在就想睡觉了。 我们录节目之前整两个人的状态都很丧。 对，低迷。 对，很低迷。 来说说听众朋友的故事啊。 CV 乔木他说呢，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班级门口抡胳膊，一位二三年级的学姐从我后面路过，不幸被我的天马流星拳击中了天灵盖。事后我急忙道了歉，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捂着脑门走掉了。我知道那肯定很疼的，因为他走了以后我的手都肿了。是的，真的好疼，我和他的我的手和他的脑袋。 哇，打到人头上了，天哪，希望不会影响他的智力。 太危险了。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一只白的《临时恋爱》和《想你》。 啊，这首歌的名字好特别啊！ 一听就是感觉很宅的样子呢。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叫做一个没有故事的人0816，他说应该是奶奶去世的时候，我自己啊真的是难过到快要窒息。但看到老爸似乎很平静，我就很不理智地冲他喊了一句，你根本就不难过。然后呢，老爸只是对我说了一句，以后你没有奶奶了，而我没有的是妈妈。现在想起来都能感觉到当时那句话有多伤老爸的心了。 其实很多人他的难过不一定要表现出来，不一定要哭啊，要流眼泪啊，很多伤痛是要在心里慢慢沉淀的，可能比你还要痛苦。 对，其实我觉得人嘛，越到那种很伤心很伤心的时候，可能反而不会表现出来了，就是可能整个人已经麻木，就是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样子，对吧？ 只能是自己慢慢慢慢的去消化自己这样悲伤的心情。 对，就这个故事发出来之后，很多人还在下面评论他呢，看来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嗯， 蛙姨他说呢，玩钉书器的时候把钉子钉到自己的手指头里了。 哇，这个 这事儿我还真干过。 是吗？你钉到自己的手里了？ 就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去我爷爷的办公室里，就是我玩他的那个钉书器，我觉得好神奇，没见过，然后玩着玩着就发现有个钉子钉到自己手里了。 流血没？ 流了，特别的疼。我 印象中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我妈有一次带我上街玩，碰到一个阿姨，我妈认识了一个阿姨，然后那个阿姨你知道怎么了吗？ 扎你是吗？ 不是不是，真的很疼。她说她刚才那个用家里的缝纫机缝衣服嘛，就是弄衣服、 啊、 那个针刺到手指头里头去了、那个缝纫机 的 那个针、 那个挺可怕的。 对，所以她当 时 我妈用缝纫机，我见过那个。 嗯，她当时就急急忙忙的往医院去啊，我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都好疼、 我那个频率很高的，有可能扎上去的话不止戳了一下呢，很多下。 对，关键是那个针很粗啊，就那个手、 你知道吗？ 你说。 就我小时候第一次被那么扎过之后嘛，我就想啊，这应该就跟那个扎子洞集中营里的那种竹签子扎手指头的感觉差不多了吧。 哦，我小的时候咱不是 痛了应该， 咱不是读过那个语文课本吗？有一个江姐那个故事吧，你还记得拿那个竹签？ 对对对，就是那个吗？ 戳那个指甲盖那个，哎呀，我也觉得真的不得了，太疼了。 反动派真是太可怕了， 真的，我真的由衷的感谢，就是有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我的爱国情又开始燃烧起来了。 对，刚刚十一经过嘛，70周年大庆，也是但每个人都热血澎湃的。你知道吗？我外甥女儿每次放了学之后回来，看到桌上摆了个国旗，就会开始唱那个。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这种。 我那几天跟你讲，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我就是不自觉的哼的旋律都是这个旋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真是这样。太魔性了。 对。 下一首歌来自龚子杰的《朋友关系》。 继续看留言啊，板鸭最强小金刚他说呢，高中的时候政治老师蹲在多媒体桌前捣鼓电脑，我蹦蹦跳跳的从讲台上路过，没有看到有人，一拳锤在老师头上。 也是不小心打到了对方。偶尔晃晃他说呢，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吧，就是说可能就是讲话不经大脑的时候。 就是他说的就是语言的伤害了。 对，就最近其实这个微博里有个最热门的话题，不知道萱草看了没啊，就是关于一个 NBA 的一个火箭队的经理，他的一个不经过大脑的话，就伤害到了很多中国人，就导致 NBA 可能都要停止在中国转播了。 你就不能说一边捂着耳朵说我就这样讲了，你要尊重我，但是 你并没有尊重到别人。 对啊，就像是说路上有个人突然骂我，然后我反击的时候他说我是言论自由， 就很神经病。就有的时候我们发条微博吧，然后就会有很多有一些好事的人就过来非得嘲笑一句，或者是说几句不好听的话， 怼你一句。 对对对，就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一个比喻很形象，就好像你家有一个院子，那个人从你家门口路过，他看见了，他非得进来说几句骂你几句然后再走，你说这人是不是神经病？ 是是是，是有点欠儿，欠儿灯。 我可以不那么像曾经依赖着你，也愿意把自己变得更不像自己。 己，只希望你能拆穿我的勇气，脆弱是若无其事晴天里突然的大雨，你没说的我都接受，难道这样还都不够？没关系，我想我还能承受。原来 下一首歌来自于王静真的《我走就好》。岁月安然，时光静好。他说，我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下了残疾。上小学那会儿呢，班里的男同学总是会嘲笑我。有一天放学路上，他们又嘲笑我了。然后呢，我就从路边捡起了一块石头朝他们扔过去，结果能打到一个年级比我们小很多的一个小女生额头上了。当时看到鲜血染红了她的整张脸，我吓傻了。 哇，真的挺可怕的。 这个不解气， 你要管好自己身边的孩子。 你扔别人扔错人了，你要是扔那个嘲笑你的人，我觉得还是很解气的。但这个小女生很无辜啊，对吧？ 嗯嗯，但是还是就算有这个冲突，最好不要动手，不要做暴力的事儿，我觉得也不好。打伤了谁，你都要负责呀，是吧？ 嗯，其实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语言比暴力就是伤害更恐怖。更让人就是难过，可能会记一辈子吧， 就是这个心灵上的摧残、啊、 嗯。 王尔王他说呢，高中刚开学，我们班有一个个头基本上是班里最矮的男生，我感觉他非常帅，但是别人不这么认为，反正就是长在了我喜欢的那个点上。一次放学出去买饭的时候，他让我给他烧一个干脆面，我内心还是非常开心的。回来之后，因为我俩坐的比较远，就让同学递给他。同学问给谁，我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最矮的那个。 好了，你这个 挺伤人的， 暗恋终结了。 对对对 对， 这个标签啊，为什么要说出来？ 对，以后就算你告白了，这个男生肯定就一脸不屑的样子，我都是最矮的了，你还喜欢我什么？ 你会幻想太卑微，念想被摧毁心碎，我会安抚身边每个人，却无法安放自己的灵魂。关于我们的风景已生命裂痕，我也不想再过问，为你关上最后一盏灯，我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场，就连关门都小心不出声，嘴角划过的泪痕已没有余温，代表我不再沉沦。为你关上最后一盏灯，我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你不要说没 这首歌来自二珂的《樱花粉的浪漫》。 嗯， 现在好流行粉色，好多女孩子都喜欢穿粉色。 我一直有那个粉色的少女心啊。 嗯， 隔三差，他说有一次晚上宿舍集体喝多了，尿了吓铺一身，护士小姐姐挺漂亮的。 哈，这个可以啊，喝到尿了，这也可以。 住那种上下铺的话还真是得注意一点哈。我之前大学的那个床铺就是上下铺，但是有很多学校吧，是那种下面是桌子上面是住人的。 嗯，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 对，但是 我们那个原始时代是那个， 哎，我们那个学校也是上下铺都是人，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就身上会掉下一台东西的话，钥匙啊或者什么的话，下铺就是就能感觉到，就是直接掉人床上 了。 嗯，对，什么下雨了？我说的是那个万一不小心砸到别人。 哎，你知道吗，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学校里还发生过那样一件事呢，就是也是上下铺嘛，上铺的那个同学也不是闹什么干嘛的，然后上铺的床板掉下来了，刚好砸到下面的那个同学。 然后呢？ 还挺危险的，就是受伤了去医院了呢。 哦，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个新闻，也是这个上铺的床板塌了，然后直接整个掉下来，真的很危险， 挺危险的。 嗯， 对。兔子安不是顾子安，他说呢，其实也不算误伤吧，小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一起去上舞蹈课，然后上课之前老师会让压腿啊劈叉之类的，我们两个就比谁劈叉更厉害，我往脚底下夹了个凳子，他也夹了一个，最后他夹了三个凳子把韧带拉伤了。 这要命的 攀比啊， 要命的好胜心啊，真的是。 对啊，韧带拉伤了要养很久才能好。 嗯， 而且有可能会落下这个很长久的那种病。 我有的时候偶尔这个坐姿坐不好，不对拧巴了，然后就猛一起身起猛了，就筋疼，哎，就疼的都不得了。 你真的需要有多多运动了，选择。 哦，我真的是，我最近真的是，我很不爱运动的一个人，我要逼着自己运动了。你知道吗？我办了一个瑜伽的私教卡，然后最恐怖的事情马上都要到了，因为我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的那个卡还剩20次，就意味着我每天都要去才能用完它，用不完就要作废了。 嗯，其实你说瑜伽，上次我还想起来。我去参加那个瑜伽课嘛，然后就是那种大课嘛，好多人一起上那种，我坐在最后面角落里，就怕被人看到。结果我坐的时候，我旁边坐的都是那种老头老太太，就是大爷。 嗯， 结果我发现大爷们都好厉害啊，就是各种高难度姿势都能做。然后我就在那儿特别吃力的在那儿劈叉，然后那个教练还过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年轻的一个姐姐，她就说：“你是不是第一次练瑜伽？”我说：“是的。”真的好疼。 对呀，尤其大爷大妈， 所有动作都是一半。 嗯，大爷大妈他们，我觉得是挺厉害的，因为他们就很注重养生啊、保健啊、健身这种，天天练就很自然了。 天天练， 对， 这是要向他们学习。 对呀，大家运动起来吧。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许茜茜的《一个人两个人》。 嗯。 的勾出他的轮廓，只是随时都记得清。窗外鸟儿叽叽喳喳，总是叫个不停。心烦意乱，做什么事情都是麻烦。一个人总是想着另一个人，两个人总是同一个眼神。 一颗消，他说呢，嘿嘿，前两天误伤了舍友的手机，在打饭的时候，阿姨问我要什么菜，我手指 我抬手一指，把排在我后面舍友手中的手机打到菜盆子里了。 他说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只到他的肩膀，就身高嘛、 哦、看 身高 很矮啊。 嗯， 小小只的女孩子。 哎，因为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也不算太特别高那种女孩，我就经常就是大家集体活动的时候啊，站在一起啊、嗯，就是会有比我高的女生扎马尾辫，一甩一甩就打我脸，啪啪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都很黑线，我又不好说人家，感觉自己很丢脸的样子。 哦、要说的话，你怎么那么矮？谁怪你矮是吧？ 对对对，然后你说你打我脸了，你说这话也不能说吧？ 确实挺疼的，那个辫子抽到脸上。 对呀、啊，而且有的人还脑袋跟波浪鼓似的，还噔噔还转的还挺快，真的太欠了。 不停的抽你脸啊，就。 对呀、啊。 嗯。一个人总是想着另一个人，两个人总是同一个眼神，看着对方眼睛里的天空，是否只有你一个人。一个人总是想着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总会有很多误伤的事发生，误伤自己的不记得了，毕竟是误伤，何必一直记得给自己添堵呢？误伤别人的事儿肯定会有的，能怎么办呢？伤就是伤了，真心好过虚伪的解释。有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你是不是误伤的，大家在一起做朋友做家人，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嗯， 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些人，就算被伤害了也都是无心的，是吧？ 是这样的。 嗯 Super Hip 他说呢，打篮球脚扭了，坐旁边看同学打，扭过头呢跟别人聊天，刚回过头就被篮球起脸了，就是砸中了、 啊、 他那个鼻血喷的呀， 今天好惨呀、啊、你今天好惨呀、啊 嗯、 脚扭了还被打的鼻子流血。 好帅呀、 啊、今天水逆吧。好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觉得也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聊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分享了很多大家的这个经历啊，自己经历的事儿。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聊的还挺丰富的啊，各种延伸延展、 嗯、 差点收不回来。 嗯，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吧。今后呢，我们的节目有可能一周更新两次了，大家记得听完周五的节目还要继续听周二的酷我音乐调频。 好消息，好消息，是吧？敲黑板，大家记住了、嗯、千万不要错过。 多了一期啊，一周。 嗯，我们不辛苦，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是雷锋。对，只要大家听得开心就好了。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嗯、 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就是下周二上线的哈，加德一那期节目、 嗯、 不见不散。 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大家。 嗯， 拜拜。 嗯，拜拜。